第七十集，我需要冷静一下。回国之后，温小辉着实过了一段很爽的日子，因为出去镀过一层金，他身价大涨。除了工作室的工作和私活外，还开始有人邀请他出席社交场合，设计妆容造型、讲课，还有要和他合作做视频教程和出书的。他的博客粉丝已经快到20万，最近刚刚接了一个韩国新秀彩妆品牌的推广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工作太忙，温小辉感觉自己都没空谈恋爱了。自从回来之后，他跟林硕吃了2次饭，分开半年，两人似乎又回到了那种不远不近的状态。果然如他所料，那天晚上是一场时间、气氛和人都没错的约炮，并不代表什么。他们离正式确定恋爱关系还有一段路要走，而究竟要不要走，只能看缘分了。某天，冯月华带着温小辉和她男朋友见了个面。她为了不给她妈妈造成负担，特意没化妆、没做发型，也没穿任何凸显屁股的裤子，看上去干净朴素的，就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。她妈妈的男朋友叫伊恩，是个49岁的美国人，是一个国际连锁酒店集团大中华区的人事主管，长得高大斯文，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，性格看上去很是绅士，跟她妈妈挺般配的。温小辉很为她妈妈高兴，他爸走的时候，他妈妈才36、37岁，人生路还那么长，他一直希望能有个人照顾他，和他相伴到老。虽然外国人总让他有一点点担忧，但看他们相处得不错，他真的希望这次他妈妈找对了人。吃完饭，伊恩送他妈妈回家了，他则买了点水果，打上车去洛邑那儿。出租车停在别墅区门口，温小辉下了车，跟门口保安打了个招呼，往里走去。看着这个小区熟悉的风景，他突然有点感慨。不知不觉2年多过去了，小区保安早就记住了他的脸，他闭着眼睛都能从门口走到洛邑家门前。时间过得如此之快，真叫人有点难以适应。他忍不住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洛邑的场景，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想到他会和这个少年有这么深的羁绊。再过2个月就是洛邑的周岁生日了，过完生日，他们的合同就正式生效，他将得到雅雅留给他的300万和一套房子，而洛邑也将得到雅雅留给他的巨额遗产。想到那笔遗产，温小辉充满了期待。他一直想给他妈妈换一套好一点的房子住，如果钱还够，就买一辆代步车。只是合同失效后，他和洛邑在法律上就再没有关系了，不知道这会不会对他们之间有一点影响呢？不过那纸合同失效后，他反而能更坦然地面对洛邑，因为那时候他们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看都没有道德上的约束了。温小辉突然被这个想法惊到了，难道自己是在期待这一天吗？他自嘲地笑了笑。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，可唯独面对洛邑，他竟然说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到了洛邑家，温小辉一进门就怔住了，因为客厅里坐着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曹海。 哎，小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 我今天跟我妈和她男朋友吃饭，离这儿近，我就顺路过来了。 温小辉看着曹海，感觉格外别扭。毕竟洛邑之前提醒过他要小心曹海，所以曹海出现在这里，他总觉得没什么好事儿。洛邑和曹海坐在沙发前，茶几上铺着一大堆文件，显然是在商量什么。两个人的面色都不轻松。 这么晚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罗毅，这件事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吧，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了。 嗯，曹叔叔慢走。 曹海跟温小辉客套了两句就走了。 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来了？ 他来帮我解决融资的事。 他能信任吗？他不是一直觊觎我姐留给你的遗产吗？ 但是也只有他能帮我了。他要求一部分报酬，这报酬只比银行利息高一点，还是很合算的。 罗毅，你可别病急乱投医，想清楚他是不是真的信得过。他要怎么帮你？他看上去也不是很有钱吧。 我给你拿甜点吧，昨天做的。 洛毅，我现在哪有心情吃甜点啊？再说我减肥。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？ 他虽然能帮我，但是他提出来的办法太冒险了，我还没同意。 冒什么险啊？犯法吗？ 洛毅沉默了。 那绝对不能同意。 如果这件事成了，犯法的只是他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但是我还是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 我们？你说的我们包括我吗？ 没有，我随口说说，我是说我。 你别瞒着我行不行？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瞒着我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话呀。我不想看你这样。自从从美国回来，你就不像以前那样了。以前你还挺爱笑的，不像现在成天愁眉苦脸，忙东忙西。你才这么小，你何必呢？说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其实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，但我还是不想把你牵扯进来。 什么叫把我牵扯进来？我是你的监护人，你是我的责任。 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急需资金，否则一个项目就会前功尽弃，所有借贷都会打进去，血本无归。如果时间能够延缓到十月底，我拿到遗产后就可以解决这个危机了，但是现在根本来不及了。所以曹海提出一个办法，可以让我提前拿到遗产。 什么办法？ 做假合同，让你来继承遗产，然后再把钱转给我。 温小辉张大了嘴，以他的知识面是不足以思考这件事的可行性究竟有多大的。他唯一听到的就是假合同和你来继承遗产这两个关键词组。 我知道会吓到你，所以我不想跟你说。 这能行吗？ 理论上是可行的，但这件事必须建立在你足够可信的基础上。小辉哥，我确实100%的信任你，但这其中毕竟涉及到一个合同造假。我知道你很忌讳这种事，所以。 是啊，做假合同。曹海怎么胆子这么大？他不怕被抓起来吗？ 曹海一直就是这样的人。如果这件事办成了，他能得到一大笔钱，所以他愿意铤而走险。而且他是妈妈的律师，遗产合同都是他草拟的，我们曾经签过的合同也都在他那里，他是最容易篡改合同的。如今我意识到合同内容的孙颖重病了，只要我们三个人达成了共识，就是安全的。至少他很有自信，说能把这件事办得很安全。就算出事了，你只要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就行了。 温小辉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他绞着手指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其实他根本没听懂太多，他知道这样做肯定是违法的，但以洛毅的说法，又好像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。 就算真的出事了，那也是曹海做违法合同。更重要的是，洛伊现在急需这笔钱救急。反正这笔遗产本来就是洛伊的，不过是因为他未到年龄无法支配，从自己这里转一下手，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吧。 小辉哥，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也许关键时刻，真的能有人救我一次。 洛伊，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。 你说。 我就是好奇啊，没别的意思。那个，我姐到底给你留了多少？ 我告诉你可以，但是你别问我这些钱她从哪里来的，我大多都不知道，知道的也不想告诉你，因为对你没有好处。 你说吧，反正我早晚也会知道。 现金 2.6 亿美元，房产12套，加上公司、土地、车、珠宝、股票、期货等等，总价值 啊， 超过3亿美元。 温小辉吓傻了，他这辈子别说认识了，好像都没有亲眼见过一个这么有钱的人，而这个人现在就坐在自己面前。他经常给自己做饭刷碗，骑着小单车接他下班，整整2年多的时间。洛伊把手在温小辉面前晃了晃。 小辉哥，你没事吧？ 我靠，3亿是美元，这么多钱怎么花呀？ 钱有点多的时候能让人过得更舒服，但钱很多的时候就只是数字了。 哎，你这个口气太欠抽了。3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啊？能买游艇吗？ 能。 能买私人飞机吗？ 能。 能买兰博基尼吗？ 这个比游艇飞机便宜很多。 我需要冷静一下。